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hey, 各位，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又和你在电波当中相会了，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叫做初恋粉色系。在周杰伦的促成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组成了南拳妈妈。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创作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化，词意呢更涵盖了生活、亲情、爱情和理想。尽管师承周杰伦，受其中国风的影响，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凭借创作才华得到了认可。 萌芽的爱情，微风头脑传来的讯息，我曾甜到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把你撑伞陪你走？你想不想穿太大衣？相爱情传说是奇迹，我等在秋的雨，教室里走完了你。 大大的初恋的粉色系，交换的初你，我和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模样，陷入你的陷阱，这钥匙是我的，够载到你。初恋的粉色系，热情的大眼睛，像朵花般开俏丽丽。 你也会渴望，没任何人 此生一样的迷途，你我何必又害怕迷路，忘了迷路，是自由自在漫步，我敢在你怀里面对我孤独，倾听你心跳跟自己倾诉，我俩早已不用刻意练习付出，你也会我也该要跟自己相处，我怕失去了你也不怕孤独，因为你不是打发寂寞的节目，你是我的礼物，我也舍不得做你的俘虏， 还是爱上爱情美，你不断给我泪水，就像长了不肯退的秋水，谁在爱一个人总会吃一样的亏，我自尊只是等到崩溃，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你心碎了没，想休息了没，心自由难免随你，用情太累不用情浪费，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碎了没，又睡着没，一见你睡睡都赢我，爱不到位就想怕爱人浪费，爱情难道真有那样美，你不断给我机会，遗憾 千种妩媚，我吸不出感情，不想接受感情麻醉，我在等着你等到崩溃，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你心思真美， 出 生之美，心思有想念所以你用情太累，用情浪费，当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思真美，谁你要睡真美，毕竟你想睡都赢我。爱人太累，生活爱人浪费，爱情难道真有那样 你给我的感觉，你也得想到我在他的面前要不多卑微，该感谢你还是感谢爱情将我包围。该问问你，你 幸福最美，享受喜最美，镜子有想念所以你用情太累，我用情浪费，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思最美，要睡最美，你经过谁睡的夜晚，爱人太累，我爱人浪费，爱情难道真有那样美。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交通安全风险大，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转弯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切记违反交通信号，杜绝闯红灯。国道省道车流量大，交通条件复杂，请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切记超速超载，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退。 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谈话随便拿定什么时间来 I love you， 到底要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才可能爱，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爱，还是舍不得才怪，是那一次约定了你又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着这面目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不再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再悲伤从何而来， 不 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想法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谈话随便拿定什么时间来 I ask a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那句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行事道理有谁来帮我澄清？你注意和周围高人完全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赤裸相恋，我精彩你发呆，让心我暗夜摇摆，应该懂得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 总是想不到却搞得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把它都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徘徊？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变成了依赖，心中充满爱的节拍。 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把它都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 梁静茹为我们带来最快乐的那一年。梁静茹的音乐呢，以抒情淡雅为主，同时包含了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声音非常的温暖而有磁性。一起来听梁静茹带来最快乐那一年。 一部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你的爱还在旅行，或一定去哪里？也许遗憾和年轻总绑在一起，不容许一点委屈，等放手才懂惋惜。静下心来发现过去那半是甜蜜回忆。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什么都相当有强烈，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是浓缩了最精华的时间，短暂却永远是火焰，在情绪冰凉时暖和心田。 山东的

深深去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啊。 2013年的时候，小柯和那英在北京为留住蓝天地球之美丽中国低碳行录制的公益歌曲《留住蓝色地球》。那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第一次听完这首歌的小样之后，他两三天忘不了这个旋律，所以呢就给小柯打电话接受了这个邀约。低碳环保，保护地球，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来听到《留住蓝色地球》。 如果没有了天空，鸟儿如何飞翔？ 如果没有了飞翔，如何看到远方？ 如果没有了远方，哪里

Every one of us, we are giants in our hearts. We are giants, we are giants.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一月花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故宫博物馆将从今年7月起试行全网络售票，观众可现场用手机购当日门票入院参观，售票窗口将逐渐关闭，10月起停止纸质票。记者从三亚市全域旅游工作推进动员大会上获悉，三亚正式启动全域旅游建设自查验收机制，通过对标验收指标考核明细，以整改提升自评得分等措施，全力推动三亚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顺利开展。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孤单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 伤心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腔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最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暂时反悔不非要告诉人们开拓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海上千万海们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活在梦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呼唤着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他没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说尽管爱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你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贪心像是泥沼拉住我往下掉还是漂亮口号透过你的心跳你把我的喜好轻一点删掉变成你要的标标知道我不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骄傲你却不明了怎样爱你才好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不满足你用

转身，当爱的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仪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完成。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仪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心仪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继续来听歌，苏建信啊，属于非常自然放松的歌手，这种类型呢是可遇不可求的。歌手在镜头前的表现其实非常的真实，因为他们习惯了用真情去演唱。一起来听苏建信带来《我记得》。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的不安。是的，我记得你当时的难堪。是的，我还记得分开的遗憾，没说出的爱，从来不是不爱。是的，我记得我依赖你的温暖。是的，我记得你手指间的柔软。是的，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流转，想念却像个无赖，没办法解释它的存在。他们总说天下轻狂，一切都像走马看花，我们却都那么傻，等着世界来原谅。我还记得那些过往，想着和想我从来怎么样，我们是否都已长大，我们却都很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我还记得那些愿望，从没有一点遗忘，快乐很简单，面对自己很难。是的，我记得我依赖你的温暖。是的，我记得你手指间的柔软。是的，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流转，想念却像个无奈，没办法解释它的存在。他们总说脸上轻狂，一切都像走马看花，我们却不那么傻，等着时间来原谅。我还记得那些过往，像我唱唱着歌唱，你从来会怎么样，我们是否都已长大，我们却都很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我还记得那些过往，从没有一点遗忘，爱得很简单，自己却很难。

床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阴影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啊，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啊，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啊，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 需要步步为营， 从如今渐渐来